说我都懂了，自尊常常将人拖着，把爱都走曲折，假装了解是怕真相太赤裸裸，能被一时去难受，我怀念的是无话不说，我怀念的是一起做梦，我怀念的是挣扎以后想要爱你的冲动，我记得那年生日，也记得那一首歌，记得那片星空，再见了又重，最暖的胸口谁忘了？我怀念的是无言感动，我怀念的是绝对炙热，我怀念的是你很激动，求我原谅，抱得我。 孙燕姿，我怀念的这首歌的歌词配合 MV 讲的故事是两个人从相爱到分离，然后两个不相关再到不相欠，好像这首歌里面唱到的普通平常又有遗憾，就像你身边的同事朋友身上可能会发生的故事，可能有人听到会不高兴，因为这不是一个美满的故事，但是这个世界上并不是到处都美满。这里是每天给你带来30分钟的音乐导航，我是肖辉，在今天我们继续欢迎你的光临，我们来听到陈小娟《赶路》。 用右手跳舞，用左手走路，我踩着不成调的音符，爱到远离的痛苦，在过去伤心，也在回忆开心，我让旧皮箱装新行李，在零的雪地里旅行。幸福是新的包袱，风景是新造的树，晴雨赶路，胜过徒留感触。爱情是新的窗户，你是我家的礼物。

短暂休息了之后，我们又回到了音乐导航。第一次做很多事情充满了新鲜，次数多了是不是就没有了当初的感觉？每次听王菲的这首《催眠》，就在想人类是不是真的就是喜新厌旧呢？但愿不是如此吧。这里是音乐导航，我是肖辉，欢迎你的继续光临。从《催眠》到下面要听到的这首歌，会在节奏上产生出特别不一样的火花。马上我们来听到来自郑钧的这首《流星》。 我想知道流星能飞多久，它的美丽是否值得去寻求。夜空的花散落在你身后，幸福了我很久，值得去等候。于是我心狂奔，从黄昏到清晨，不能再承受。 好的音乐就是应该从第一个音符开始，就让你有种想持续听下去的感觉，而旋律和节奏又互为因果，促使一首歌发出更丰富的感觉。加上歌手个性的演绎，那么一首好歌就能够让听到的那个瞬间突然有了更不一样的变化。而在王菲的《催眠》、郑钧的《流星》之后，马上要听到的这首歌，我觉得这个感觉可以达到100分，是来自李荣浩的作曲家。这里是音乐导航，我是肖辉，我们伴随着作曲家结束今天的音乐导航，明天见。 有很久没见。 三次胎，七八十年代才听了一半就悲伤起来，每一句里的感慨都是现在。作曲家 Hey boy.